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开开心心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啊，总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你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你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哈，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笑的度过难关，说说笑笑的度过难关。哈，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 可爱的人生啊，咁啊，当然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可爱的人生啦。点样睇自己系咪一个可爱的人生咧？最紧要系正面啲咁去睇，凡事乐观啲咧，咁人生都会更加精彩、更加可爱、更加美丽嘅。带嚟咧有宝岛歌王青山哥哥嘅歌声。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省嚟，星期六咧有佩佩。钱佩佩在空气中陪伴你的。咁啊，要讲下日子咯。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9月4日啦，农历咧就系7月28。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咁啊，亦都有啲哥哥姐姐可能咧都话啊，可能都会同啲朋友仔出去行下噶。咁啊，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我记得琴日都系有呢一个警告嘅。通常咧咁早有呢个警告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晏啲啊，又好热啦。虽然而家系28度，咁但系晏啲咧，最高气温去到34度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特别留意咧，唔单止系天气，仲系一啲负心的人咧，你都要特别留意佢，千祈唔好遇上。不过真系遇上嘅，咁就算数啦。 红的唇，火样热烈的吻，也不能留住负心的人。难道说你是草木，不能够叫你动心？爱你也深，恨你也深，真。 心的人。 姐姐的负心的人。好，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系咁嘅，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呢个时候我哋有苦酒满杯啊，饮归晒佢就冇苦啦。当然有边个陪你饮，咪就系谢雷哥哥咯。 我还是在镇上。

枫叶情。 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暴风巨浪，挥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 玉嘅个性带嚟有呢一首海鸥啊，其实呢首海鸥咧就系1973年啊，翁善玉专辑《永远相信》里边咧就系中间就有呢一首歌曲，而作词嘅咧就系孙怡，而作曲嘅咧就系刘家昌老师嘅。讲起刘家昌老师，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 美花开放满天下，也能把月开花，梅花间人想跟我们微微地打中花，冰雪风雨 刘家昌老师的梅花，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29，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5:3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咁记得过去嘅两天咧，佩佩又拣嚟咗好多嘅国语歌曲俾大家欣赏嘅。咁啊，一阵间咧，当然会继续延续播放呢啲国语嘅歌曲，呢啲国语金曲可能都系陪伴住大家成长，我哋一齐听，一边听。一边唱，不过呢个时候咧就一边听新闻，一边咧特等待下一节嘅清晨爽利。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20国集团下星期会就阿富汗局势以视像方式举行部长级会议，由佢同埋德国外长马斯共同主持。布林肯表示，美国国务院同仍然身处阿富汗并且想离开的美国人保持恒常联系，又说在重要议题上，美国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保留了沟通渠道。另外，英国首相约翰逊同荷兰首相吕特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在政治和安全环境许可之下，尽快在阿富汗重新建立国际外交存在。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和吕特都强调，是否承认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政府建基于塔利班是否有维护人权，以及是否允许人员安全出境。两人亦同意需要协调国际努力，防止区内发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北约表示，欧盟打算创建的快速应变部队不能够取代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支持欧盟组建快速应变部队的计划，亦对欧盟加强防务建设的努力表示欢迎，但该军事力量不应该复制北约，不能够占用北约的资源，亦不能够取代北约。欧盟方面日前表示，从阿富汗局势来看，欧盟需要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局势作出反应，创建一支由5000名士兵组成的快速应变部队，将会有助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下星期会公布下一步的抗疫措施，又认为在抗疫 Delta 变种病毒所引发的疫情方面需要更多进展。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一项总值650亿美元的计划，用来防范未来出现大型流行病的威胁，以及潜在的灾难性生物威胁，包括自然发生、不慎引发或恶意制造的威胁。方案负责人表示，另一场比新型肺炎更严重的疫情大流行可能很快出现，甚至可能在10年内出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改变的能力，考虑到新型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的生命和经济损失，是时候为未来作好准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新任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伊朗一起不断扩展各领域友好不断拓展各领域友好交往合作，继续共同反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维护好双方的正当权益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他指，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双方可以就此加强沟通，逐步落实。王毅感谢伊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新华社报道，阿卜杜拉希扬强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高度重视发展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伊朗的新政府奉行亚洲优先外交政策，中国是这个政策的主要合作对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69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2，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6.19美元，卖出价是1828.19美元。

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 琴姐姐嘅《恰似你的温柔》。 有时咧听歌都系有个好处喺度嘅。细个嘅时候咧，佩佩学国语都系听国语歌学翻嚟嘅。记得咧喺80年代有一批好好听嘅校园民歌，当中揾到呢一首黄海玲嘅《忘了我是谁》啊。继续我哋有刘文静嘅歌声。他唱的是一个女仔，阿美阿美。 阿美阿美，即使扮假装，我气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讲漏咗几个字添。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起文歌，点可以冇咗呢一首呢？哇，真系当年咧好中意、好中意嘅一首嘅歌曲啊！我谂你都应该识唱啦，嗬？齐豫《橄榄树》。 齐豫其实唔止一首好好听嘅歌嘅。仲有呢一首。齐豫的歌声《欢颜》啊，听到首歌翻嚟咧，就有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秋蝉啊，主唱系徐晓清、杨芳仪。 听我把春水浇寒。

道瓊斯指數報35,369點，跌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3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1，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2，人民幣6.453，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係1,826.19美元，賣出價係1,82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六安童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乜嘢都惊。 K 仔仲会 KO 埋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呢？ 张家龙。 答案系张伟良。张伟良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全力扣杀 ，WH2 级、SH6 级，勇挫强敌出线，全力冲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有人话教狗狗同埋教小朋友都一样，要打要闹佢哋先会听话，到底系咪真嘅呢？听住今个星期六黄昏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主持嘅《宠爱物语》。今个礼拜我会请嚟犬只行为训练师 Doc King King Sir 同我哋讲下点样用零威逼、零伤害、零痛苦嘅方法教导狗狗。记得收听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6:02啦，听紧嘅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4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7月28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呢半个小时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继续上个星期未完嘅话题，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上个星期讲紧咩咧？就讲紧呢个大镜泡。咁啊，当中大喺呢一个甲状腺呢个位置咧，其实都有好几个唔同嘅疾病嘅，而比较常见咧有一个叫甲状腺 邝进正系啦，我应该冇读错嘅。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探讨一下呢一个究竟系一个咩病嚟嘅咧？有呢个病又应该点样医咧？同埋点样发现呢一个病咧？呢个病又对我哋嘅身体又有啲咩影响咧？咁留待一阵间咧，梗系梁万福医生嘅安心讲解啦。今日咧就播放咗好多嘅国语歌曲啦。我记得我开节目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宝岛歌王出现，有歌王出现，点可以冇歌后出现呢？哇，真系好难拣啊！喺佢嘅 CD 里边拣一首我最中意、最中意、最中意嘅歌送俾你，《千言万语》邓丽君。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有佩佩啦，仲有咧就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记得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身体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就系呢个甲状腺啦。 系 啊，好唔好彩你话俾我听咧，女孩子嘅几率啊中咗呢一个嘅甲状腺嘅病理性嘅病咧就即系。比男孩子是高的。好啦，咁而亦都讲过有一个病呢就叫做甲状腺亢进症。 是啊是啊。 是啦，咁系咩嚟呢？你就我记得你讲过话分泌得太多。咁点解佢无端端会分泌咁多嘅呢？ 啊，這個甲狀腺擴進咧就是一個病理性的情況嚟嘅，一個在身體裏面其實現時咧，我哋發覺咧，呢個一個自身嘅一個免疫力嘅改動。 嗯， 呢個自身嘅免疫力嘅改動咧，係刺激到嗰個甲狀腺咧分泌過多嘅荷爾蒙出嚟， 嗯， 所以係一個症狀咧，係成身都會有一啲嘅反應嘅。 嗯， 咁呢個反應係咩咧？就係話，首先就係話佢嗰個甲狀腺荷爾蒙分泌過多啦。咁甲狀腺荷爾蒙有咩用咧？甲狀腺荷爾蒙我哋之前講過啦，就係我哋係一個去刺激我哋身體裏面新陳代謝系統嘅一個刺激嘅荷爾蒙。咁， 嗯， 當呢個荷爾蒙過多嘅時候咧，即係話我哋嗰個車頭咧開得特別快， 嗯， 比正常人加速一倍咁啦， 嗯， 即係佢好急速嘅。 係 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心跳會快。 哦，即係好似跑步嘅 black block。 係啊 ，black block，嗯，快到可以好快嘅，嗯，啊！即係瞓覺嘅，通常我哋瞓覺嘅心跳慢噶嘛。 係係，因為靜止咗嘛。 低到去慢到可能六十零下都唔定噶嘛。嗯，但係啲人咧，佢哋有甲狀腺擴進咧，佢睡眠嘅時候個心跳速率咧都會快過人嘅。 嗯， 可能去到一百啊、百一啊、百二咧，咁呢個係第一個症狀嚟嘅，嗯，就係，是，心跳。 係，嗯， 有啲人會覺得心跳。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新陳代謝率高咧， 嗯， 即係話我哋使錢使多咗， 係， 咁啊身體嘅錢使得多咗，會後果係咩咧？ 嗯，咪要揾錢咯。 咁咪食嘢就食慾高啲啦。 哦，即係你嘅意思就即係話會成日都肚餓啦。 成日肚餓啦，佢成日肚餓，成日肚餓，成日肚餓點咧？佢又唔肥喎。 哦，即係雖然食好多嘢。都会瘦嘅， 消瘦啊，系消瘦啦。 哦，因为佢新陈代谢太快啦。 佢系啦，佢使晒你啲，嗯，即系能量去啦，即系话佢食晒你嗰啲即系养料去，咁，嗯，咧你又会瘦，又胃口好好， 嗯， 系食好多嘢，咁啊食好多嘢仍然唔肥，好开心啦，食好多雪糕得啦， 系 都唔肥喎， 系 女孩子最中意啊。 咁都唔係嘅，咁因為真係會過瘦㗎嘛， 係咁就驚啦。另外就會手震啦。 嗯，點解咧？ 即係我哋新陳代謝高嘅時候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就嗰啲刺激到我哋嗰啲神經線咧，都會比較敏鋭咧，即係手震係一個常見喎。手震，咁， 嗯， 有手震啦。另外一個叫眼突， 係 佢眼就突咗出嚟喎。 嚇，點有乜關係？點解會無端端眼突嘅咧？ 眼突呢樣嘢咧，頭先講啦，其實甲狀腺擴進嘅病咧，唔單止係甲狀腺病，而係一個身體一個免疫能力嘅改變。 嗯， 佢一啲嘅免疫能力改變就會令到咧嗰，那個即係，就是，眼球嗰度會，那個眼球裏邊嘅脂肪物質咧都會擴張咗、擴大咗咧，就影響到嗰個眼球會凸咗出嚟，或者即係即係啲肌肉亦都有一啲問題啦。咁呢個咧就係，通常咧就係較為咧就明顯嘅一個問題，但係唔係個個甲狀腺擴進嘅朋友都有樣嘢嘅，咁啲就佔大約20%到啦。 嗯，嗱，頭先你講啦，即係話佢會肚餓啦，會瘦啦，會心跳快啦，然之後佢隻眼突啦，手震啦。咁，譬如如果有曬呢啲症狀啦，咁我哋去睇醫生嘅時候，醫生會點樣處理咧？ 係，仲有啲症狀嘅，你可能都要知脾氣暴躁嘅。 因为佢个人心急啊嘛，系嘛？ 系啊，脾气暴躁， 嗯， 比较容易即系激嬲啊。仲， 嗯嗯， 有一个咧就系个肠道喐得快咗。 哦，即系又去得多咗，咁所以咪瘦咯。 系啦，啱啦。咁，嗯，呢啲咧，个医生咩做就系话，如果有啲咩症状咧，其实好明确嘅症状嚟噶啦。咁医生攞呢啲嘅病征咁就做一检查咧，检查你眼啦，嗯，会检查你个身体嘅重量啦，睇有冇手震啦，睇下个脉搏啦，即系脉搏有冇急速啊快咧，咁已经差不多咧喺个临床诊断咧，都差唔多十拿九稳，知道系噶啦。咁，当然咧，我哋就更加咧就要去即系验嗰个血啦，血里边嗰个甲状腺荷尔蒙同埋，甲状腺嘅刺激荷尔蒙呢两个咁嘅血液嘅检查咧，就得出知道。我哋嗰个甲状腺有问题啦。 嗯，如果真系不幸有呢一个问题，咁点样医咧？ 咁嘅医治方法咧，都系一定要控制个甲状腺荷尔蒙啦。咁，喺初期嚟讲咧，都会俾一啲嘅类似叫我哋一啲嘅 藥物咧，正如心跳裏邊，即係心跳減低嘅，咁呢個針對佢，所以新陳代謝咯，同心跳，咁咧令到個人咧就情緒會冷靜啲嘅，咁咧啲藥物咧就係即係減低個心跳速度，咁跟住咧我哋都會考慮咧就係其他藥物咧係抗擊呢個甲狀腺荷爾蒙分泌太多嘅藥物啦，包括有可以係口服藥物啦，嚇，即係抗甲狀腺荷爾蒙分泌過多嘅藥物，咁呢個大部分嘅朋友咧都會第一個咧都會考慮咧，就係一個所謂藥物嘅治療嘅。 好啦，咁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啦，咁呢個藥物治療係食成世啊，定係食一段時間咁樣？ 其實藥物治療咧，好多時咧都要食12个月至18个月嘅時間嘅， 即係一年至年半。 係啦，咁咧就當然咧，呢個係可以復發嘅疾病。即係有啲人會復發2次或者3次，咁所以咧佢喺個醫療期間，當然咧就會做檢測啦，食完曬呢個12至18个月之後咧，都要定期可能半年至一年咧，就要去驗透，尤其頭嗰5年嘅時間咧，即係醫好之後頭5年時間復發機會比較高，咁所以都要去檢測住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般嗰個情況嚟嘅。 好啦，咁啊，即係當係好好彩咁食藥就即係叫醫翻好啦，咁我又怕它復發，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自我控制令到甲狀腺素沒行得那麼快不會復發呢？有沒有方法的？ 那個身體的內部的毛病沒什麼可以去控制得到的，通常這個我們都說呢，就是甲狀腺病在一些家庭會比較普遍，即是有少少的遺傳的可能性的，所以即是你的父母兄弟姊妹有的機會比較高一點，就是一個身體一個所謂我們免疫力的一些改動裡面的東西的，所以這方面呢都是繼續去自己去監察著症狀，當症狀出現的時候呢就要看醫生做檢查，都是非常重要。其實這個呢就是什麼年齡的人士都會有機會出現的，不過後生即是比較常見呢，就是15岁到25岁到咧嘅女士会常见多啲，咁但系老人家又可以嘅，唔系等于老人家冇嘅，老人家可以啦，咩年龄都会可以嘅。 好啦，咁如果食药反复咁样复发啦，咁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帮到手咧？ 系，仲有2个唔同嘅方法啦，一咧就做手术啦。 即系割咗个甲状腺佢。 是啦，你割咗甲状腺佢自然分泌啦。 我记得你讲过甲状腺系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嚟，我割咗佢咁咪冇咗咯。 是啊，如果呢个即系严重情况，咁当然我唔会第一次见到个女性呢个18岁甲状腺亢进，咁咧就即时做手术都唔会嘅吓。咁呢样嘢咧就系我哋要通常咧就系话佢有复发啦，复发2、3次食药都控制唔到，或者甚至乎你食药食极都唔好啊。咁就要考慮食藥以外嘅方法。咁做手術係其中啦。做手術咩情況考慮做手術呢？就話佢係甲狀腺亢進，喺個治療嘅過程個果效都唔太好。咁同埋呢佢有大頸泡情況，即係唔係個個甲狀腺亢進嘅即係甲狀腺都好大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個甲狀腺呢特別大，或者好多一粒粒嘅。咁呢嗰個藥物嘅治療嘅果效未必好啦。嗰個時候呢就可能會考慮做手術啦。咁當然頭先講啱啊，做手術個後遺症咧，有機會就話你根本唔夠，即係割完之後唔夠甲狀腺荷爾蒙。 咁就要食翻啲補充劑落去。 啱啦，咁你呢一世都要食嗰個補充性嘅荷爾蒙。 咁唔可以 身體 割剩啲，一定要一刀切曬佢嘅咩？ 嗱，咁啱啦，你講啱，即係其實做手術咧，就係唔係一定完全割曬嘅。咁啊割翻少部分喺度。咁啊，割翻小部分喺度，等佢仍然可以分泌到甲狀腺荷爾蒙啦。咁但係佢亦都即係有一個潛在嘅危機，就係佢繼續復發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要因應個情況而去決定，同埋個年齡啦。咁嘅年齡，譬如話呢個情況個甲狀腺控制唔好，係50几岁啦。咁啊，割咗佢成世食住食20、30年都冇乜問題啦。但係如果調翻轉一個20岁，咁佢成世都要睇醫生繼續食藥，咁都幾麻煩嘅咯喎。 咁所以割剩啲係會比較好啦。 係啦，咁通常嗰啲咧，我哋都未必係全部割除嘅嚇。咁呢啲咧都係因應嘅嗰個檢查情況去決定啦。咁呢個手術治療嚇， 咁咧就呢、這個就係話有個比較大嘅大頸泡嗰啲，我哋選擇手術治療。但除咗手術之外，仲有其他治療都可以嘅、哦。另一個咧就係放射性癲質。 哦，我聽過啦，即係話飲癲水。 系啦，咁、嗯、以前都叫电疗啊，咁讲咗电疗吓死人啊，唔系即系唔系生 cancer 啊嘛，佢虽然唔系电嗰种电疗，而系放射性癫质。咁点解可以有用呢？即系个放射性癫质咧，就系、是、话我哋个甲状腺会吸取癫嘅，咁啊放射性癫质咧去饮呢个放射癫咧，咁我饮咗之后咧，佢就会吸收晒去嗰个甲状腺，咁、喺甲状腺里面咧，就系、是、因为佢有个放射性腺素喺度咧，咁、个放射性腺素咧就系、是、会令到嗰个甲状腺咧，就系嗰个腺体嘅自动波嘅腺体咧受到影响啦，咁佢就即系闩咗个掣啦，吓咁咧就可以控制到嗰个甲状腺扩进嘅情况，不过仍然佢都有后遗症噶、 因为放射性嘅嘢嚟噶嘛， 电完佢嘛，咁而且咪全部嗰啲即系分泌细胞咧，慢慢可能个功能去失调啦，咁一般嚟讲咧，就是、接受咗放射性癫质嘅朋友咧，佢过一段时间咧，那个甲状腺荷尔蒙咧又会跌到等于零噶啦，咁就系要食药噶咯，咁通常我哋都要。在咁嘅情況，我哋都要做完呢個所謂放射性癲嘅治療之後咧，都要定期監測住嗰個甲狀腺素荷爾蒙，然之後咧低嗰頭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長期嘅補充食藥啦。 嗱，聽你咁講咧，即係樣樣都好似有啲問題咁樣。咁不如我哋從呢一個預防開始啦。甲狀腺擴進症有冇得預防嘅咧？ 我谂预防方面咧，如果系一个抗进症咧，头先讲系一个所谓自身免疫力嘅问题， 系就冇防不胜防嘅， 防不胜防嘅吓，即系等于话红斑狼疮咁嘅防，红斑狼疮都系冇得防。 总之就系发觉有少少唔妥，就嗱嗱声去睇医生，喺未到最严重嘅时候就控制好佢，咁就系最为上策啦。 啱啦，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就住甲状腺，我哋继续探讨咯噃。 好啊， 拜拜。 拜拜。 收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某个钟咧就剩翻唔够一分钟时间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啦。不过临走都要提下你咯噃，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下个星期四五点钟，朝头早五点钟清晨爽利啦吧。钱佩佩约定你，下次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前往路易斯安那州视察风暴艾达吹袭后当地的损毁情况。拜登交代政府救灾工作时表示，目前已有来自美国各地的25,000名电力人员以及多个州的工作人员协助路易斯安那州恢复因为风暴而瘫痪的供电系统。又指政府已向灾民提供了$1亿的援助。联邦应急管理局正是为不得不疏散需要在外度宿的居民提供经济支援。拜登指今次风暴带来的严重打击提醒美国应该加快建造基础设施的步伐，他会继续与各州州长和国会保持密切合作，尽快出台计划加强建设道路、桥梁、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电网等设施。